我哋答下啲呢个传真嘅问题啦，得翻一分钟时间。Lily 就话咧，即系早餐习惯咧食麦皮同埋馒头嘅，或者煲下粥。如果再生加个生果，有冇问题咧？咁梗系冇啦。 因为食个生果先，食个生果先， 食个生果先，系啦系。跟住佢话咧，因为听过咧饱肚之后食生果唔好， 系咯。 咁谂住咧早餐前先至食嘅，但又听过话咧一早空肚唔好食生冷嘢，所以咧就问下。 唔好食生冷嘢，嗱生果唔系生冷嘢，生冷嘢咧就系只雪柜拎出嚟嘅嘢，即系唔系室温嘅，食室温冇问题嘅，咁咯。 好，咁跟住阿 Lily 嘅第二个问题就系问咧，知道杞子焗水饮就好有益嘅，但系如果咁样成粒食嘅功效会唔会一样或者更加好咧？杞子开封之后放喺雪柜储存，需唔需要啊？ 嗱，咁啊成粒食咧就梗系好啲啦，生食添吓， 硬骨骨嘅， 浸一浸佢咯，一只只佢有啲唔系太硬噶，咁啊你话开封之后啊使唔使摆雪柜咧？睇下你屋企有几湿有几热啦，吓、即系如果屋企嘅条件又一般。都可以的，但是、如果不行就摆雪柜， 即本身你的杞子是干的， 也都看天气，这个天气 就可能是了。 好了，另外一个呢关于曱甴的问题本来都想答的，不过今天没时间了，留下下个星期。好老不易做，再见， 拜拜。